好，各位兄弟姐妹，大家晚上好。我叫俊，今天来到这里，心情非常的激动，因为这对我来说是一个让我感觉到又熟悉又温暖的地方。我在两年前到了这里，应该说这里的兄弟姐妹们给了我很多的帮助，让我在心灵上得到了一种升华。所以我今天是特别盼望能够早点接到大家，我6点多钟就过来了。本来想上周也来，但上周的话刚来正好是倒时差，所以就没有参加星期六的聚会，所以这次想在回国之前是一定要来一趟的。好，谢谢各位。 好，欢迎就回来。 谢谢 Jun。 然后呢，我再有一个事儿呢，在那之前的话，我跟大家那个就是说有个通知哈，好吧，那个跟大家那个说一下，那个因为我们那个就是说祷告声音太大哈，然后呢那个教会里边有人有意 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哈，我来低头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弟兄姐妹，赐给我们的聚会，谢谢你赐给我们聚会的场所，这样美好的时间。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将这时间，将这地方，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为圣，都是圣洁的、公义的，在主耶稣基督里，是天父你圣洁公义的儿子们、女儿们来到你的面前，渴慕你的名，仰慕你的名，喜爱你的名，要来聆听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差你的灵，就是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来帮助我们认识你话语的奇妙。我们当拿你的话就当作食物吃了，在嘴里感到无比的甘甜，比蜜更甜。求主恩主聆听垂听侧耳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荣耀荣耀你的名。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谢主。那我们今天查经是到那个格林多前书，可以找那个手机上没有圣经吗？没有的，给你拿一本。 没看，我们 或者是啊，那个格林多前书第六章。 那个是不是啊？那个 12节到20节。那是英文的，那是有中文的。找到了哈，好，第六章12节到20节，那总共9节经文。我原来把这9节经文还小看了，我觉得润峰辉爷上次讲的时候怎么没把整章，本来老师安排的是应该是整章都讲的，我跟他只讲了一部分哈，我说怎么剩了个半儿，然后后来海旭说这次要不要我一看我说哎呦这个好难哦，赶紧祷告，然后也跟海旭交流哈。这个真是太美了，真的话，我是现在想说这一段话，如果真的是全明白了哈，就全明白了，就真的是全明白了。哦，那我们现在先来，像按照我们以前的习惯，我们轮流读哈。那个陈斌那边，我想让郑也能读到，郑你找到了吗？ 是这个 啊， 读了全景这里。 对， 使徒。 哥林多前书。 那第六章12节，因为不够每个人都读，我想，好，哎好，这样读，然后陈碧这样往过读啊，每人读一节。 我读到十二节数是吧？ 啊，你就读一节。 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件，我总不受他的辖制。 食物是为祝福，祝福是为食物，但是要这两样都废坏。 身体不是为淫乱，乃是为生。而并且，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 昌济联合的电视女她成为一个二人要成为一 个女主联合的电视女主成为一名 你们要逃避民主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刑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地方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具体你们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造神 好感谢主谢谢大家我这儿漏了一个字抄的时候你们读的时候就查了一下把漏了个关键的字好感谢主那我这段时间我是今年从去年以来我是用导读的办法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导读呢我就读一句我就像吃饭一样往进吃然后就一句读进去我记在心上我就揣摩这句里边的意思求神来开启哈那比方我给大家做个示范哈第二个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我把这句看进去以后我就把它背进去哈然后我就可以读出来我读出来发现不对了我说哎原来没弄对那没弄对是表示什么表示我的想法跟神的想法不一样就是我看一下然后我记住我再说出来说出来只要不一样就肯定是我想法跟神不一样哎这就有机会了嘛我可以使我的想法变得跟神的想法神的讲意思一样就是一个进步的机会哈那么我在每次我会读好多遍哈我读好多遍的时候慢慢开始把这些字呢把它会解开 ，break down， 你看我是怎么 break down 的，我就发现一些字会跳出来，跳出来怎么样？凡事就会跳出来，凡事一跳出来以后哈、啊，我就发现想到哦，凡事我就想到，主耶稣万物啊，万物都是借着主造的，除了他所造的哈、啊，没有一样凡被造的没有一样是他造的，然后我就查哦，万物，我就想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一想到神说他已经既然不吝惜自己的儿子岂不把万物也都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我想到这些我就想哇、哦、这个凡事万物都是来自于神的都是美的哈、啊、那么这个凡事那我这样你有时候觉得我在瞎想可是我去查我有个办法我就什么办法呢我要查我对这个想法到底对不对的时候我要查原文办法叫做你查这个 interlinear bible 哈 interlinear bible 你就查这个 interlinear bible 你比方说是 4, 6 你就在 Google 里面打这个马上就出来原文哈原文出来希腊文如果是新出来希腊文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字翻译是什么意思你一 click 这个凡事哈所以我刚才说那几个经文学出来了因为他用了这个字是一个字凡事万物都是一个字都是叫 pass就这是我讲介绍一个办法哈、哦、那他有其他的时态他可能叫做他啊、哦、他对吧他语态时态不一样哈、哦、那么我就发现哦真的是神在告诉我那么凡事万物他都是啊万事都是互相效力他都是在讲这个事情说在神里面我们有种自由没有什么叫做保罗说没必要说什么不可看不可摸不可说没有这些事他说我在主耶稣的基督里面神之确信凡物都可吃他又在主耶稣他也是说有的人是看这日强那日比另日更他说可是有人看日日都一样能不能感受到这些凡事的这个意思在里边不管什么事不管什么食物不管什么时间我们得到这种自由那这个字我自己也会出来我都可惜他不是说凡事我们都可惜他没有我们为什么呢啊这个就是我们那个我们学罗马书十三章十四章包括跟那个学术其他一些地方说你要有真知识你就按着你的真知识在神面前守你不要用你的知识去要求别的人你如果有信心你在神面前守你不要用自己的信心去要求别的人因为你可以行的事情别人不一定可以行你可以行的你比方你可以吃鸭血汤可是另外一个人一看说是哦使徒行传十五章里面说不可以吃血啊那个人就跌倒了你可行的另外的人不一定可行因为他的认识他的信心跟你不一样所以这个我字他保罗在说我凡事我都可行因为他的生命他的信心到那个程度他说我深知确信在主耶稣基督里深知确信凡物都可吃 对他来说，而且还有关于人。他说我在什么人当中就做什么人，我在希腊人当中就做希腊人。他是就说是他在什么人当中，他说在律法下跟有律法之下的人，我就做律法之下的人；跟软弱的人做软弱的人。对他来说，没有一个人不可碰，没有一个人不可以跟他同坐同吃。但是对我就不行啊，对我来说是不行的。我和有些人我是没办法一起坐下来吃饭的，那我就得按照我那个度量来进行啊。所以凡事我都可信，这个就是说，要不然你就会做变成一种宗教，说是所有来到这儿的人都应该一模一样，有同样的认识，做同样的祷告，那是宗教的要求啊。可是我们主耶稣，我们给的是生命，生命他说从种子长到大树，有不同的阶段，而且树还有不同的树，每一个都是美丽，每一个阶段都是美丽的。从那个种子发芽到长大，它每一个阶段都是美丽的，不是它前面，不是它结了果子才美丽，它嫩的时候也非常的美丽，甚至更加美丽啊。这个可行是什么意思呢？可行是 lawful， 可行和 lawful 是一个字哈。可行这个字呢，在我们在那个你要看它那个希腊文叫做 extreme， 这个字哈，就是说是律法所容许的，是这个意思哈。律法所容许的，在先那个在福音书里边，主耶稣经常被问到这件事，他说是啊，这件事是可行的吗？啊，问他说在安息日医治人可以吗？就是这个字，可不可行啊？然后呢，他们有时候要告，说控告主耶稣和他的门徒啊，说有一天是在安息日，主耶稣从麦田经过，他的门徒那么饿了就采麦穗吃，然后那些人就说，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儿，就是不可行，就是这个字。那好多规矩，在律法下好多规矩，可是保罗在这儿说哈。All things are lawful for me， 对我来说所有的事都是合法的。为什么是这样说呢哈？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说已经不再说是什么东西是合法的，神让我们做的，什么是神不让我们做的，而是神说是你按照爱我的心去做，我不给你设这个规矩，说这个可以做，我给你一些 do that don'ts。有些人家里可能会有些 do's and don'ts 哈，有些说是the house rule 啊，是 do's 一二三四五，这还有些 don'ts， 这就是 rules 啊。你可能孩子小的时候，你可能跟他说是不能碰那个 socket， 不能碰电源哈，你可能不能碰锅，你跟他说这些事情对不对？那我的孩子现在大了，有毒东西他都碰，但他知道，因为他懂了，我发现他懂化学知识比我都丰富。我不能在他说那样，他先用电弧放电，这个时候他已经 demonstrated， 他知道什么对他有益处，什么对他没益处，他知道那个度量，他已经知道了，他已经不需要我给他一些 do's and don'ts， 而是他心里面知道他应什么对他好，什么对别人好啊。那么神给我们的就是这样子，就是你叫爱神的人哈，你就不需要再有这个规条，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一定要做，什么一定不能做，而是说。凡事都可做，那么后面你看就有这个，只是先说这个哈，先说这个了以后呢，这个话非常的绝对哈，凡事我都可做。 那 我们换成小的事啊。OK， 很好，这个时候这个字就进来了哈，你看这个字哈，这个字一切的智慧就在这个字里。我们，你看你，我们给人传福音的时候，一说这个神就那些人就说。那神既然那样的话，那你有怎么这样的事儿？经常会这样，对不对？你发现它实际上的概念里边哈，有一个叫做一个就是人思维里边比较低级的思维方法叫什么呢？哈，叫做二分法，叫做 dichotomy。哦，具体没答，就是二分法，就是说在他们的眼睛里边，要不就是对，要不就是不对。就像孩子哈，一开始孩子给他吃东西，他就要不就是好吃，要么就是不好吃。他没有一个梯度说从一到十有多辣才是好吃，他没得感觉，要不然就太辣，要不然就是不好吃，要不然就甜。这是一种很初级的认识水平啊，初级的认识水平就是黑白法，就是二极管。所以你要做学历则就是二极管，要不然通，要不然不通，是二极管啊。可是人的我们可是圣灵住在我们，你可以参透万事啊。参透万事的人会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范围。范围啊， 一个叫程度。就说任何一个 statement 出来以后哈、啊，他会说这句话在什么范围内说的，这个话的程度是什么。这样的人就像一个集成电路一样，里面有很多逻辑，非常的不说复杂，非常的 sophisticated。我们地上的事情呢尚且这么复杂，我们学化学、学物理、学数学、经济学都那么复杂，何况我们的神呢？我们难道用二分法来说神吗？就说神就是好和坏，就是黑和白，不是那样的哈。因为这句话一出来以后，我们很多人就说，哦，那我什么都可以做了，对不对？那我可以想怎么去打就打，实在方便来说，实在方便来说，我就放了。他是哦，他不知道那个是不是自由，而是他哦，竟然这样子哈。这个担子啊，就是把我们，它会限定我们这个范围和程度。它一下把你这个，就说这个好像是一个很极端在最左边的，这个一担子出来就把我们往另一个方向拉。他说，这个智慧说，哎，不都有益处啊？你是什么都可以做，神已经把那个你做事的那个，把那个决定权，把你取舍权已经交给你了，因为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是可以分别。可以分辨的哈，什么都可以做，可是你心里要知道哪些对你有好处，哪些没有好处哈。那么这个益处这个字，你要是多读几遍的时候，多读是你默想默想，你会想出好多益处来哈。比如说有句话叫做什么呢？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老师特别喜欢这句话，我也特别喜欢哈。那益处指的是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是关键啊，那是限定一个范围。不是神教万事教授得的益处，什么益处他也有限定，他是说就是效仿他儿子的样式，成被称义得荣耀。这个益处哈，在神的话里边，在神的这个语言里边，这个益处就是称义得荣耀，这是益处。旧约圣经里面讲说是少壮狮子都会软弱饥饿，但爱神的人什么好处都不缺，益处就是真正的益处，神知道的我们也要能知道的，那就更好了哈。神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时候，我们还以为有些事情对我们没有好处呢，实际上是我们可以说哈，万事只要发生在神的儿女上面的万事全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全都是。我们低谷有低谷的好处，高山有高山的好处，病痛有病痛的好处，涨工资有涨工资的好处，有的比较显而易见，那是我们能看见；有的不是显而易见，那我们就靠圣灵就可以看见，凡事对我们有好处了。接下来这是一个排比啊，说凡事我都可行，但无论哪一届，我总不受他的辖制。你要受他的辖制了以后哈、啊，你就变成一个奴隶，就不再是自由的。那个罗马书里边说第八章，你说神赐给我们的灵不是奴隶的灵，而是神儿子的灵。那这个辖制有两个，我祷告的时候祷告两个辖制，一个是被辖制作恶，就是有种被罪辖制，不能不作恶啊，不能不作恶。有些恶习不能改的爱恶习啊，这是一种辖制。可是还有一种辖制，我发现我打不出来，还有一种辖制，就是说如果就是 obligated to do good，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啊、feel guilty， 如果你做好事没做够，你会 guilty， 感到内疚哦，这也是一种辖制，这会使你被内疚所困。就是比方一个很好的例子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对孩子，你仔细想，你对孩子哈，如果孩子要离开你一段时间的时候，你不用多长时间，你只要想起来，你心里就是内疚，就觉得我对他做得不够，我爱他不够，关心他不够，就会这样子。不管对孩子，对父母也是。我每次离开父母的时候，我刚才回国里离开，每次离开我就觉得做得不够。就是一种内疚感哈，这个是一种奴役的人，这个不是自由的哈，这个是不是自由？这个我们要克服，这个比这更难克服。因为主耶稣也给我们讲，实际上他说是，对主耶稣说了一句话，非我们可以静下心来想，他说是，税吏和巨祭而要歇戒神的国，那是什么意思哈？他说义人反而更难， 那意思就实际上是我们在这儿可以用这个话，就是说你实际上想要不做恶事还比较容易呢。比起来哈，你如果说做行善不够有内疚，那个更还容易一点，这个是更难的，这个是要人自然有这个自己要寻求 approval 这个定律在我们的里边啊。但是对我们来，我们要知道说是神称为义的，谁可以控告他呢？神说你已经是义的，神看你为义，最高的主宰他大法官他说是你是义的，你已经做好了，你是好妈妈好爸爸好儿子好女儿，就没有人再可以控告你了，你就不要容许任何东西来控告你辖制你啊。所以两方面的辖制，无论哪一件，那就有好的有坏的都不能被他辖制啊。这几句大家有没有一些想法，或者我说大家觉得有没有补充的或者是修正的啊？小猫， 凡是不包括犯罪的事情，就是犯罪的事情在范围之内，然后你去选择做什么不做什么，对吧？并把那些的方法去掉， 对， 所以凡事都可行。 他是这个，他说凡事都可行是 lawful， 可是神不禁止你哈，可这是对你没有好。就说你刚才说他标准是什么？你标准说是凡事都对我有益处，那就你说是小猫，我想他是小猫是属神的人，他会心里说是我做什么事儿可能对神也好，对我也好，就神会最喜悦。你看这个哈，你如果他可惜这个地方只是说 lawful， 就是说从这个根本上来说，什么事情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没有什么事情是 unlawful 的，你神不限定你，可是神你用自己去判断他有没有益处。因为神给了我们的 spirit of discerning， 他给我们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参透万事，我们就可以分辨什么对我们真的好，什么对我们真的不好。 我还觉得凡事不能包括犯罪的事，但第二句话是不受辖制，比如说，进食祷告很好，但我哪天我不想进食的话，我也不受任何辖制，我也可以。 哎，好，不受辖制，对，啊，那犯罪的事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不在，我们没有律法了。所以没有说是我们如果犯罪，比方说我说谎啊，我说谎这些事情没有律法禁止我，因为没有律法禁止我，在恩典之下不在律法之下，没有律法禁止我这个是无法的一个人，但是我有天，不是无法，我无法有天啊，所以没有法来管我。这个可行的意思是 lawful， 就是你要在这个是 lawful 和 permissible by law 啊，所以我没有法了，可是我有天啊，我有心。它的重点就是在后面这个，所以这个都可行呢，一定要用后面这个来限定。甚至如果你把可行放大了的话，你说是凡事都是好的，凡事我都对我好，那就不对了哈。由后面就把它修正，就是人告诉你什么是对的错的呢，还是说你自己知道？可行的这句话它是说跟法律相关，说神容不容许我做，现在神已经不再那样的对我们了，我们是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的神已经不这样管我们，不是说是你什么可以 do 什么不可以 do 啊，这不是这样，而是说圣灵住在我们里边，他参透神的事，属灵的也参透万事，就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 那个凡事绝对不可能是有包括有，就是说像你杀人放火，就凡事 对， 我觉得不是，这是在基督里，神已经把律法刻在我们心上，是我们可以判断，但是有益处，只是说，假如说我喜欢看电视，这对我有没有，只是一种中性的事情，你可以看一点，但是你不受的辖制，这是我觉得是指那个中性，绝对不可能是指凡事是包括所有的。 好，这个是这样子的哈，刻在我们心板上的那个律法哈，不是 law， 是不是 law？ 所以就是说你要凭着圣灵的感动嘛。 哎，这个对。 对呀、啊。 嗯。 但是我觉得凡事这个有一些东西是你不可做，这个就是说。就是说你不用判断的， 对啊，我觉得 这 个就是 杀人 为 可行，我觉得 好，那是 extreme 哈，那个是肯定的，那肯定你也不会去做，你知道对那个人没意，对你没意，你也不愿意做，你知道神也不喜悦，你肯定不会做的。 凡事的范围，你说的就是 everything， everything 还是我觉得不是 everything， 我觉得是就是不犯罪的前提下的，至少。 那你说，如果是说不犯罪的前提下，那你说犯罪的标准是什么？什么叫犯罪？什么叫不犯罪呢？你要有一个律才能够，有个法律你才是犯罪。犯罪就是犯律法呀。现在没有律法了，什么叫犯罪？什么叫不犯罪呢？ 其实不是说没有律法，就我觉得律法是刻在你心里， 就是变了一个境，不是说你固定要我要怎么样就靠着人为来去遵行律法，那律法其实还是在，你要成全这个律法，不是废除了这个律法。 这个可能我们还要再回去祷告这个事情啊。 有件事情拜偶像，你都不可能在凡事之内，因为这个难度是越的。 世界当中第一性命。 我们一定要记得哈，我再玩啊，就是 try one more time 哈，我再 try one more time 哈，我们不在律法以下的，啊，我们不在律法以下的。我说这些事情不是说它好，我们该去做，而是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凡事都不犯律法，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对于律法以下的人，这些他做了就犯了律法了。可是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所以我们凡事都不犯律法。 但是你不能说拜偶像国都可行。 我没有说这个，我给你解释了嘛。可行的意思是 lawful 的意思。你看到可行，你要把它替换成 lawful， 符合律法。它是翻译成可行的，可是它是 extinct， 它是 lawful 的意思。就是凡事都不犯律法，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不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他可能犯了那个犹太人就犯了律法了。 对呀， 那 就不是艺术的问题了。 那个这个是一个哈，我向天解的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楚哈，这个是很震惊的一件事，你知道吗？你很有自由的，这个地方是讲一个自由。你比如说在伊甸园的时候，神跟亚当和夏娃怎么说？他们那时候就是什么，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只有一件没有益处，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就必死。但是呢，神给没给他这个自由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呢？所以呢，今天我们信主的人，神不是用一个律法把我们套牢了，说你不可以做这个。今天你什么都可以做，但是要小心了。你是有自由，但是你要承受后果。 对的。 那个叫不都有益处？对，你要愿意去承受那个恶果。你比如说像刚才在这第五章的，他关键强调一个自由。比如说小平，你信主不是神用律法拉住你，掐着你脖子说你不能做这不能做的，神说你愿意信吗？信你是自由，但是你要小心了。你要去拜偶像 OK， 但是那后果是什么？不能承受神的国。因为圣经前一门讲了不都有益处，就像亚当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什么什么结局是什么？必死。所以你现在我们信了耶稣的人，凡事都可行，可不可以不信主了？ 可 以死。 就是 说他这个东西不矛盾，但是你要想到前面绝对是自由的，那个不能打岔，那个不能说小王你信主这件事儿就给你用铁链锁上了，你绝对不能动了。不是的，给你自由，但是呢后面呢他给你限制叫 对 不都有益处。你要记住咱们有圣灵在里头，他要让你知道 consequence。 对，一定哈，要不在律法之下。 对， 一定要自 由，你要知道 一定要展翅翱翔。 对， 一定要展翅翱翔。没有这个哈，没有基督的灵在里头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哈。 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这是一个权柄的问题。比如说那个官方给你自由了，神说给你自由了，那是个权柄，但是你可以用它来犯罪，但是你要承受犯罪的后果。但是大家千万不要记住了，说我信了主犯罪就无所谓了，神没这么说。神说什么？不用律法来定你，但是用什么来审判你？用福音来审判你，就是用耶稣用主来审判你。其实那一个哈，他说我在耶稣里边不在律法之下，但也不是没有律法。其实耶稣的律法比那个律法要高多了。认为什么？认为这个自由，大家记住，在那个加拉太书里头说，他说什么？他说你要在什么，在恩典底下的时候，在圣灵结出那个果子，绝不是律法限制的。他是讲到有一个东西哈，要自由，他一定要先把我们释放了，叫你说你有自由失身了，然后你才能做第二次的选择做事儿。所以在耶稣基督里，你别说这个地方是讲一个权柄，真的给你自由了，但是呢，这个权柄也会导致什么？死亡。不是说保证了，说你做什么都没有死亡了，没有，那个没说。他说但不都有益处，然后呢无论哪一件我也总不受他的辖制，这后面是有说那 consequence 你自己还是要承受的。但是自由是真给的。 感谢主。 自由是自由意识，对吧？因为我觉得神就创造我们之后就给了你想做任何事都可以，对吧？就是不信主的人他也是可以做任何事， 但是不信主的时候呢，他没有犯罪的自由。 对，那个 ，神信了主以后，开始要给我们一个不犯罪的自由，同时呢，也有一个犯罪的自由。 是， 所以你这一点哈，为什么他叫不信主的人没有不犯罪的自由？即使他坚决的想不犯罪，但是他仍然没有不犯罪的。所以这个保罗是讲说，基督徒有一个什么完全的自由。还有基督徒可以去犯罪，自己自由犯罪，所以他是说你可以的，你可以，不是说牢住了。他这个只是从法理上来讲，说你有这个权柄，但是并没有说你不受审判 啊。 他没有说这个后果，你可以做什么都无所谓了， 嗯， 都没有关系了。所以你们关心的是后果，是对的， 嗯， 因为是有后果的。你比如说像前面讲的哥林多前书，我们讲了这么多章，什么他讲你骄傲嫉妒纷争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呢接着又讲了说你要做那些淫乱的事要做有什么后果， 嗯， 不是没有后果的，只不过是什么，他说你有自由。 嗯， 我觉得这两节重点是强调你有自由， 嗯， 你没有借口。其实呢基督徒更没有借口。 其实他这地方主要是，自由是有一个范围的， 嗯， 他把这个框框给你，其实向前讲了一点也很有道理的，就是我们信主的人呢，有圣灵内住的人呢，知道你这个范围，也知道你的程度， 嗯 嗯， 假如不信主的这个都没有，所以这里已经给你画了一个线范围了，他就说你这个凡事可行的范围是什么呢？有两个，要入 侵， 要不是 遵守， 这两个 有益处无瑕疵， 在这种条件之下，凡事都可行。 对， 嗯， 这样就比较 对， 是 有个框框在那，要是超不能超一点来框框。 你还可以做，不，这个是说你可以做，但是呢，那个后果的话你要承受。你比如说，并不是说只有益处的事我才能做，没有益处我不能做，我能做，但是呢，我会有亏损， 对， 我会有亏损。然后呢？前面讲我觉得向前分的还是 对， 就是乐山老师也提醒，那我们聪明人当然不会去找亏损的事做了，当然不会去找那个专门有瑕疵的事做，但我可不可以这样呢？ 可以， 嗯， 不是，我想也未必是，就是不是说没有艺术就有亏损，因为没有艺术也可以是一个中性的，就是说， 对， 嗯， 比如说我可以， 那浪费时日啊， 你说的对， 白带地主，浪费时 日，因为我有时候跟我有时候跟女儿老师啊，说你这是有用的，当然这个。 没坏处， 我说对，我说真是没坏处，真是。那你说你这是憨厚的人，对吧？看 Facebook， 这个也书上没说不能做吗？ 那是浪费光阴啊！圣经上面说浪费光阴是不好的，那我们自己也知道嘛。 对，其实这个框框有四个，其实这是两个，另外两个在别的地方。 哦， 另外两句什么？凡事不可行，不一定能够造就。凡事可行，不一定荣耀 谁？ 这四个框框都有了，四个线，所以你那个凡事在这个四个线中间就行了。 是的，其实呢，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选择的时候， 我们选择 聪明的人呢是选择这四个框框里选择 所有的嘛， 有益处的、自由的。但是实际上来说，最前面这一 不是律法， 他是说向前讲的没有错。你知道吗，亚斌？你信的主也有完全的自由。你可以去犯罪污秽的罪，你有那个自由，但是那后果你要承受。所以呢，真的是他恢复神要恢复我们自由，但是呢，同时呢，不是那个无法无天的那种自由，说你做什么事都不受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只不过审判不一样。其实审判我们的时候，基督徒不是用什么审判，不是用律法审判。 那就可以这么说，凡事我都可做，因为我觉得自由。 嗯。 但是呢，就是有一个这么个框框，只要是没有益处的，就要想一想。 对。 对。 不造就人的， 不 荣耀 神的。对。 你就要不做。 那个就叫属灵人。 对。 就叫聪明人。 其实真的来讲，就神是把我们的实心换那个肉心。 嗯。 换肉心的意思就是说，你。这个肉性是明了神的意思，所以你既然明了神的意思， 对了， 就在框框里， 对， 超出范围的， 嗯， 否则你就变实心了，就不 是 肉性， 嗯，是， 是 心甘情愿的。这律法这个事情哈，我再仔细想这个事儿，以前律法写在 scroll 上，写在纸上，也写在刻在石头上哈。后来我们经常，我听经常人说是律法现在刻在我们心板上了，好。 但是我发现他在说这个话的时候，他意思是说我把圣经记在心里边了，我呢还是守律法，在我心里边嘛，律法在我心里的时候，我按照心里边的一二三守，这个不叫律法刻在心上，这个是想把律法刻在脑子里头的。真的律法刻在心上是什么意思呢？我里边没有一二三四五，我里面就是对神的爱，我有一个 guideline not rules， 这个很重要吧？大家知道哈，你有的时候你看到一个 document 写的是 guideline， 告诉你什么怎么做好，怎么做不好，不是说 rules 说你一定要这样做，一定不能那样做。 rules 是给小孩的， guideline 是给大人的，给智慧人员啊。所以说你现在是大人了嘛，你我们经常跟孩子讲说，你现在也大了哈，现在也懂事了，有些事情呢就是爸爸不在家，你自己在家里知道该做什么，知道不该，我们会这样说嘛，不再说是一二三 ABC 哈，就是 guideline 和 rule， 这个一二三四千万别把它当成 rule， guideline， 这 guideline 是要我们圣灵在我们里，我们就可能知道，对不对？嗯， 像前你那个半个小时就讲一节，所以我也说半节不怕单干了。我觉得这个啊，就是单斋这两句话啊，我觉得放在还是放在经文里啊。我看啊，其实跟上面十一节还是直接说，十一节说是你们已经是奉主耶稣基督名，并借着我们神的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后面马上就说凡事都行，那什么意思？就是。在这个就是你们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 这个基础。 这个时候你不用再靠着我行那个不行那个，我突然又不圣洁不义，他是先把这个事儿说清。 对， 后面所以他接着往上说，凡事我都可行这样。那为什么说这个呢？他就往下接着引哈，他在说身子这事儿。他说身子，这是你们看没看见？你们身子是圣灵的殿。你如果看见这个之后，那你是。是吧？他说你是淫乱的事呢，你还是做一些这个主的事情。然后他把这个身子这个身份地位这个说清之后啊，我也给你，我觉得他后面身上引了七章，他就回答一些跟着教会提一些问题，就姑且提可不可以结婚啊，什么时候结婚啊等等这些事。但是保罗在这里就叫你们看见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身子现在是圣灵的殿。然后这个时候再去回答那些你们是不能干这个， 感谢主。所以这个前提很重要，前提是说我们刚才说我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人哈，是已经这个有个字特别有个副词特别重要，我们翻译成两哈，非常重要，这是个完成时啊，完成时都是主耶稣做的，已经洗净了成义了成圣了，我们啊完成时。谢谢海西，那我们还是把今天这个经文走完哈，走完这个，你看这是一个排比哈，接下来这儿又有一个食物视为杜甫，他为什么讲这些事情？他就开始在万事里边挑了几件事讲，我是这样的感动哈。他说万事里边挑了几件事儿，那么有些事情呢是不那么重要的，食物视为杜甫，杜甫视为食物，但是神要叫两样都废坏，那什么意思？这个东西不能存到永远的。日期到了就会废坏了哈，天地都要废去，要想到这个哈，天地都要废去，地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是好的，哪怕你现在觉得好的坏它都要过去，包括夫妻关系要过去的，夫妻二人当中有一人死了去世了，这个婚姻就结束了，在天上不嫁不娶哈，所以好地上好多事情，那我默祷这个的时候，那又不能太展开，但是我们想到好多话哈，比方说主耶稣就对撒旦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他也说后来那个保罗也写到说，神的国不在这个，好像那个陈蔚知道，神的国不在乎吃喝，乃在乎 公义 啊，没哈利路亚啊， 为什么要问我？ 因为我上次没，我不知道，我问你告诉我一下，公义是你圣灵中的喜乐哈，就是说这个吃喝这个东西哈，没那么重要。不是，我只是你自己，那里面，我只是说陈蔚那个记得特别清楚，所以，但是有一样，给弟兄姐妹做好吃的不在这个里边，你知道为什么呢？给弟兄姐妹做好吃那个食物只是个载体，那个承载的是什么？承载的是爱心，爱可以存到永远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说，主耶稣也曾经说关于食物，他也说食物和杜甫，他说是岂不知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用， 排到茅厕里，这些事情没关系哈，就是说这个只是 physical 的，只是消化系统食物进去营养，这个东西没关系哈，什么都可以吃，只要你信心有信心什么都可以吃。接下来讲另外一件事情，说这个是怎么都没关系的哈，可是这个就非常有关系。这个我看到有些字我真是震惊啊，我觉得怎么以前从来没读过。他说身子不是，这是讲杜甫吗？杜甫还是 body part of body。可在说到身子的时候，他说身子不是为淫乱的，乃是为主，主也是为身子。大家觉得这个话，这个句，这个好像是不是有点新鲜？你们读圣经可能读的熟悉的就，我地下读了，我说啊，我是为主可以，但是主是为我的身子啊，我就有点 shock 哈。那后来，但实际上我们要就是再多想一点的是，他是说什么意思呢？说。因为这个说并且啊，这个实际上是在解释说神已经叫主复活，也要用自己的能力叫我们复活。神要再叫我们复活，我们这个复活的身体会怎么样？还会再死吗？不会，存到永永远远。而在主里复活的那个身体就是主的身体啊，永远。当然我们现在的身体已经胜利和已经住在里边了，可是那个是个永远的，我们的身体是永远的，神是永远的，那个生命那就是永远的。主是为我们的身体，我们身体也是为主。他特别提到一点哈，他不是说他没有说身体不是为了吃喝，他没有这样说，他专门挑出来这个淫乱这个字哈，这个实际上是今天的重点，实际上它是这一段里面的一个重点哈。我希望我们能有时间把那个，希望我能大家祷告，我希望能比较 concise。比较 brief 比较简洁的讲清楚这个事情哈、啊、他提出来这个身子，身子在这儿，你看，因为我们说到程度范围哈、啊、这儿这个身体呢，他你要说看那个刺呢，它就是 body flesh， 它没有别的意思，这个身体哈、啊、就是 body， 就是 flesh， 就是罗马书八章里面七章里面老讲到身体啊身子哈、啊、都是这个字。但是你看在上下文里边就把这个身体这儿限定了一下，他在专门现在就讲淫乱的事。他说到身子的时候是说到身子和淫乱有关的那部分啊、哦、那我们人是有 keep off 性关系哈、啊、那个那一部分，那它不只是一个 physical， 不只是生理的，它还是心理的。主要在这儿这个地方我做了很多思考哈、啊、就关于这个淫乱，关于那个，当然是淫乱是一个部分，是实际上是它是归到关于这个性关系哈、啊，归到性关系这个，那还那个另外一部分呢，就是说我们这个它下面还有这个夫妻性关系哈，这是 lawful unlawful， 这也是有益处，这是无益处的，我们要知道哈，这是受辖制，这是自由的哈。但是那个是这儿有一个概念呢，是这个哈，我今天实际上是因为圣经里边不忌讳讲这个，圣经里边对性关系讲得非常的清楚，好多不忌讳，他甚至不忌讳用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亲密美好的关系来比喻人和神之间灵里边相通的关系，他也不忌讳说用这个人的淫乱的关系不忠这些关系来比喻人对神的不忠心，不够 faithful 哈。所以我觉得是因为这个东西本身，这个性关系这个事情哈，我要说我思考的时候，我祷告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人类哈人生体验里边一个非常非常普遍强烈这样一个话题，没有几乎没有人一个人可以逃得脱这个话题哈。你看看文学作品，你看看影视，这个是一个，那我们作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可以参透万事的人，我们是不是应该参透这件事情？我们应该，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我们就是在可以在这儿，这个经文可以帮助我们认识，这儿呢也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们知道身体里边的一大部分就是关于这个跟性有关系的东西哈。原来我看到有个人画了一个漫画，就是画一个人的头脑，关于一个男人的头脑，尤其是男人的头脑里边就好多 error， 有的时候是女人是有的是管视觉管什么艺术美类，他说男人的这个头脑里边到处都是 sex， OK， 我们要知道这些事情。以前老师讲过一个笑话，曾经这不是个笑话，是个真的事情哈。有一个年轻人问一个老牧师，说是你啊，说是那个什么时候，说你现在这个年纪这么大了，八十几岁了哈，说你什么时候，你是到哪一年的时候哈，开始不再为这个性的事情困扰？他说是。 等那天来临的时候，我告诉你，他已经八十几岁了。这个事情啊，我们是有能力把它弄清楚的，而且弄清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好处。我觉得这个礼拜我思想这是得到很多好处哈。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些事，看这边的哈。你看这个，我们从这个保罗写的文的，不只是保罗哈，整个圣经它是非常非常的有文体文法，非常的美。你看这是一个排比哈，那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好像一个交叉植物杜甫哈，这个地方也是生子竹，生子不是为银杆，乃是为竹竹为生子。它这你看多么的美哈，你读起来好像有点像那个箴言里面的说啊，又是这个敬畏耶和华的人。进入耶和华智慧里，最至高者必也是聪明。他有个排比，对不对？他言语话说是与智者同行就必得智慧，但是与愚人在一起的就必然得到毁灭。他是对照，你看我们可以看到好多这个，又像主耶稣说话也经常这样子话，他是两句两句说的哈，要不是排比就是对照。那这个地方这是一个比较 advanced 的文法，给大家介绍一下。实际上你要知道这个文法以后，你经常听到，就说圣经里满有这个文法，这种呢叫做借镜式。也叫做借镜，但是它是有一个对称借镜哈，对称的借镜，也叫做 sandwich。你听那个，你听大卫鲍森讲，他经常说这是一个 sandwich。为什么说这个 sandwich 呢？哈，它是这是一个 A， 这部分是 B， 这是 C 哈，这个又是 B， 这又是 A， 它是这样夹住的。它从这儿这样进到这个 point， 然后再出来。啊，你回去看那个说没有一个艺人的那一段啊，也是这样。没有一个人，它是断的。你看它多么的美妙。它第一句话说：“岂不知你们的身体是基督的肢体吗？”这就是岂不知道你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吗？它你也知道，它这两个是一个意思，是同义互补啊，让你从两个不同的方面知道说基督的身体。为什么是基督的身体呢？圣灵在基督的里边没有限量啊。那如果是基督的身体，那是圣灵在我们就充满，就是圣灵的殿。两方面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们对三一真神的那个 Trinity 我们都有更多的理解。就把这两句话你好好思想的话，是不是哈？那他是说这是给，就像那个海信说的一样，说你我们讲这个之前我们要看那个背景是什么，那个上下文是什么。他的上文刚才说是我们是已经洗净了诚意了，诚实了。那么看这一段话的话，他的上下他是这个用这个包起来的，我们是在这个三文治里边吃这个面包，吃这个菜，吃这个肉，这是里边的那块Burger 可能是肉哈，这可能是两边的 cheese。 但你要知道说它的范围是说，你要知道你的身体是非常的 holy， 是耶稣的肢体。你意思耶稣的肢体是什么？肢体是 parts， body parts 啊，这是部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体，我这一个身体我从头到脚是耶稣身上的可能一个细胞，或者他的一根头发，他的一部分肢体 parts 哈。我们在一起，全教会组成在一起是他的荣耀的身体，他是我们的头。那我们就有眼睛，有鼻子，有耳朵，有手，有脚哈。那我们在一起组成耶稣基督的身体，那是圣洁的呀。主耶稣那么圣洁，里边是圣灵住在里面，把我们当做殿。我们所有的人哈，不是一个，所有人在一起，这是一个前提背景范围框架哈。那接下来他说，那你既然知道是那样子的话，可以作为娼妓的肢体吗？就是可以随便的和人发生别的人发生性关系吗？你知道那个是多么，我们如果那样做的就是耶稣，你就是好像让耶稣基督那样做的。我们是他的身体嘛，如果我的手犯了罪就是手，我就犯罪啊。我不能说是我的手犯，当然主耶稣说如果手犯了罪把手剁下来砍了扔了哈，他也有这个意思。如果有人主耶稣讲这也挺严肃的哈，保罗写到说是那样的人和有个人娶了他的妓女哈，说那样的人应该把他赶出去，就是把他砍掉，好让把这个恶从民中除掉啊。旧约圣经经常讲到说要把这样的人要用石头打死，好让这个恶从民中除掉。那就说我们如果想要住在耶稣基督里边称他 stay， 而且一直要他，你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知道这是多么多么的严重哈，这件事情那是断乎。而这个话他也是，你看这个有界，就在这个壁里边他也是程度更深。他说岂不至于娼妓联合的就是与他成为一体吗？我想这可能是去做这个去访问娼妓的，他可能没想到这个，他可能不知道，他有可能只是就是一时快合的啊，他可能没有想到说是实际上他是与娼妓成为一体。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 和昌吉联合，就是他成为一体的，那是多么严重的一件事情啊！他是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这儿哈这句话就给我们对于这个性结合方面有一个透露。说不只是夫妻在一起成为一体哈，亚当夏娃当时二人成为一体，就是只要两个人发生性关系，他俩就成为一体，是这样的意思吧？只要两个发生性关系就成为一体了，那我们就可以解释，比如说为什么说，有婚外性关系，那他本身已经和他的妻子成为一体，他又去跟另外成为一体，那肯定是 something will break, not right, 肯定是有问题哈。那有问题他就那益处，肯定就不是益处，肯定会有后果，不只是永生受亏欠，他今生肯定是要受亏欠，如果是在做那样的事情啊。然后我们看这一段哈。你们要远避淫行，看这是说可以吗？不可以。你看这个这基本上是同意的，可以画等号，对不对？就说你们可以去那样吗？断乎不可。啊，这件事那是一个反问回答来说，这个地方是直接说你要远避淫行。这个话呢，这个地方实际上我都可以把它画成什么呢？哈，啊，更画更仔细。你看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心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这是告诉我们有多严重。这个话和这个话是一个意思，严重到就是心淫的就成为一体的，再也断不开了，成为一体是断不开的。人神所联合，神所叫那个话怎么说呢？ 神所配合的， 神所配合的人是不能分开的。神所配合的哈，不只是夫妻关系，神所立的就是发生性关系就配在一起。我是这样子，我思想那个我看到那个。创世纪里边，我读这些经文想的时候，神实际上他是立了一个律，他立了一个律，说是只要发生性关系就变成一体了，是分不开的，人要分也分不开了。那个话我倒不就是说是人是人结了婚就无法离婚，那好多人都离婚了。他是说这个在一个 deep down 的一个在这个真理的层面来说，是发生了性关系就连在一起了，怎么也分不开了，是多么的可怕，他一定就被辖制吗？这都被绑在一起了，被绊在一起了，就绝对被辖制了哈。所以这个是讲到从这个讲到说是我们要远避淫行，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一定是要厚礼哈。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想到这个关于生主耶稣生子，我就想到说是这两个，我就想到两个成语哈。你看这个两个字哈，这个里边实际上它很有含义，就是当然我们不能用这个来解经释，但是有时候如果对你有帮助你可以用哈。这个身体的身哈，就不只是身体，不只是physical的身体，这个绝对是有很多在里边哈。它是不只是说一个身体保持一个那个同女同男的身体，它是肯定是它有那个心里边有一种圣洁，就像在第七章我们会看到的说，保罗说是那个不嫁的是要自己的身体和灵魂都洁净都圣洁啊。那么我们自己是要守身如玉，对神呢是以身相许，以身相许不只是我们整个是身体作为活祭献上哈，我们整个的心思全身全意哈，那个就是要尽心尽意尽力尽性这样爱我们的神，就是都在这个里头哈。那这句话我专门把它用这个颜色来说，他说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体。 神说娼妓和税吏他们就还活了，那娼妓以前是跟他犯罪的人是一体，后来 非常好 跟神一体。 你这个话非常好，我们现在是在这个范围说话啊，但是你要是主耶稣呢，你看你读那个约翰福音，我想到这些，我读约翰福音第四章里边有一第四章里边嘛哈，撒玛利亚井边那个妇人，她曾经有七个丈夫，她和每一个人七个，就有六个，后来一个不是啊，总共七个，她和每一个都成为一体。可是主耶稣的福音能不能解决那个问题？有没有解决？ 肯定解决了。 解决了哈，就你看，你不要说主耶稣能解决，就不弄这个啊，都很厉害，这个话是很厉害，一定要知道它的严重性。我们你要知道这个的厉害哈。你才知道主耶稣的福音更厉害啊！但是也不能说主耶稣的福音那么厉害，这些东西都没关系了，他还是非常厉害。这个要知道，实际上把我们就说我们要被我们英文经常说这话，要 knock your socks off， 就是说让你没有办法 wrap your head around it， 就是神这些事情的研究和神的那个能力哈，大到人所思所想。所以我们在学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学说，哇，这个事情原来这么严重啊，我一定要越避啊，神怎么说我就要怎么做，一定要越避。今天我们就 focus on 这个，哪天我们讲恩典的时候，我们再来讲神的恩典有多大。今天如果讲神的恩典，就把这个淡化，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神的道不够丰富，而是因为我们太局限了，我们今天只能讲这个，同意吗？ 是成为一体就不能分开的，对吧？ 人不能分开，神所配合的 let man do not。哦，神，但是在神没有难处，他们也说呢，那就是哇，那如果这样的话，谁能升天国呢？ 而且那块是说的对信徒的，嗯， 不是，我就想到娼妓的话，你不能分开，那他就能说你。 那 上面讲了说神的福音有这个能力，但这块讲的是说对信徒讲不能做这些， 嗯。只要不做就好了啊，知道不要做就好了。 对呀，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这个神能不能，神能，但是如果你要去试探神这么做的时候，we don't know。 对， 这个是信徒。你说的是那个撒玛利亚夫人，还有那些他们是没信徒之前。 还有大卫呢？ 很好，我们那个我们可不可以？因为今天我们就没办法讲那个多，我们把那个留下来做一个 topic 来讲啊。那个非常好。还有那个新英石被抓住的妇人，第八章，约翰福音第八章，就是我也不定你的罪，那个就是另外一个 topic 啊。因为我们没办法一天 讲， 我是要我一个星期我就想这段，我如果再想别人就把这个淡化了。我到下个礼拜，我这个礼拜就想这个，我下个礼拜再想主的恩典的时候，对我更加有好处，更加知道说，哎呀，主的恩典多么的大，啊，觉得可以吗？小猫，就这个方法。 大卫怎么想？大卫 是讲律法。 那大卫呢？ 大卫他知道主的怜悯，大卫是符合神合神心意的人，是他知道主的怜悯大于他的律法，因为他不喜爱祭祀，乃喜爱怜悯。 而且大卫做的时候没有说是故意去做，知道了还去做，所以 到底后悔 那是那是另外的， 而且知道了悔改， 对，而且知道了马上悔改，没有知道了这个故意去做， 对，一定不能故意去做，一定不能哈，因为神告诉我们要断乎不可嘛哈，断乎要，断乎从反面说断乎不可。可以吗？不可以。然后正面说要原地隐行哈，那这个是一定的哈。所以包括到说我们知道说那是第七章里关于好多婚姻的那个细则哈，我们就大概今天讲说关于这个，我在思想就是这个，你看神他不忌讳哈，你看在这儿说二人成为一体，而且与娼妓成为一体，同时他又讲说是就女主成为一灵，他会把这些事情并列来讲，所以我也不忌讳。我就是说祷告的时候得到了，我跟大家分享哈，就是关于这个性的真相，我在试图得到这个事情哈，就是关于性的真理，性的实质啊，因为这个东西实在是瑕疵很多的。然后呢，这个事情很难在哪里？我跟大家看一个经文，我想说啊，就我可以不读了，就是说，在箴言里边有一个人。有一个比较一个人写了一章哈，他就是说，写了好多话，他说我是非常愚蠢的，我什么都不懂哈，但是说是主的话呢，他接下来说主的话不能沾不能解哈，他实际上是有很有智慧的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我参不透的事有三界，加上我不知道的事有四界，然后前面三界是呢，说是鹰在空中飞行的道，蛇在岩石上蜿蜒的道，水在船在海上航行的，他是在讲那个水陆空三样时期哈，空中的、地上的、海里。他又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是还有就是男女交合的道，他说我参不透，不知道。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确实是很难知道哈。但是那是旧约哈，我们现在是新约，我们新约里边哪句话大家现在想起，我想说哪句话？属灵的人 参透万事， 我们可不可以知道？可以知道的，而人属灵就是我们属于基督、属于神的那个。那我们属于神的人，我们去到哪里找呢？我们肯定是这个好处里找。我们属于啊，那这句话你看，我就从源头找嘛哈，从起初为主。耶稣也说，起初不是这样的哈，起初是怎么样的？那起初我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造了亚当以后，他说。 说是这人独居不好啊，这人独居不好，就说他有一个不好，独居不好是什么意思呢？是说他有一种孤独感，他亚当有一种孤独感，能够独居不好，他有一个不好的东西，这个他有孤独感啊。我们自己想，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孤独感是持久的啊，孤独感。那么神的解决方法是什么呢？说我要给他造一个配偶，配偶是叫做 help meet， 可以就是用一个合适的伴侣啊，一个合适的伴侣就是有帮忙 help， 它是一个 help meet 和这个翻译的，就这样子，这个翻译的特别好啊，叫做 help meet。你 meet 你也可以想到 mate， 就刚好合适啊，当然又是一个帮助他的。那么亚当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他就吟了一首诗。大家谁来吟一下这首诗？亚当对夏娃的一首诗，情诗，怎么说的？准备。 口中的古词，我没有。哎呀！ 骨中的骨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叫她为女人哈、哦。你看哈、哦，我们读经的时候，慢慢的要知道了，她什么话没有说，她说了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哈、哦，她没有说灵里的灵，她看到的是骨肉。那接下来呢，神就说了一句话，神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同住，他与妻子同住实际上是 cleave to wife， 就是就像润坤对那个陈贝一样，就是老是跟着他，就是黏在他身上的意思哈，二人成为一体哈。你知道哈，这个地方哈，你看二人成为一体哈，这个地方保罗在引用这句话呢，他讲二人成为一体，他就实际上就说明他说二人成为一体只是一个性结合，不是灵的结合。因为人都可以跟娼妓成为一体嘛，他而且这样说的时候，他引用这句话，引用创世纪这句话来 back up 他，就说明亚当和夏娃那个二人成为一体，离开父母是一个性的结合，它可以解决一个问题哈、啊，它可以解决这个孤独感的问题，它就有个 helper 一个 meet， 但是这个解决方案有个局限性，有两个局限性，一个是它是暂时的。这个我们也知道，我们的性体也告诉我们，他那个性的愉悦是很短暂的，不是个持久的。可是孤独感是持久的，啊，它一个是暂时的啊，暂时的，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知道为什么知道暂时的呢？哈、啊，我们是知道我们自己体也告诉我们暂时的，神的话告诉我们暂时的，因为一方一去世，婚姻就结束了，所以是暂时的嘛，哈、啊，而且在天上没有嫁娶，它不是永恒里的一个东西，它是暂时在地上，这人独居不好。就给他造一个配偶，他有这个性关系，有这个美好的性关系，可以哈，可以消除他的孤独感，有一个配偶。我们这个中文叫配偶也非常好哈，有这个，一个是暂时的，我当时找全都是两个局限性，还有一个叫哦，还有一个是他是不是属灵的，他是在这个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个层面上，就是身体哈，哎，什么 material 是 material 的。那这个能够导致我们，这是对于这个对性结合的一个基本认识哈。你知道，整本圣经，我们整个人生，所有一切能成智慧，都是要让我们知道一个人，主耶稣，包括性关系，包括教养子女，包括一切一切的启示，不只是圣经里的，人生一切的体验，都是要我们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我们要跟他成为一体。我们这个性关系不能给我们很久的满足，圣经说爱神的人他对我们的慈爱永远不离开，他就有一个永久的满足在那边摆着呢，要我们去拿哈、哦。那这个只是在一个骨肉的层面，那么新约里面告诉我们，我们是从灵生的，不是情欲生的啊、哦，就把那个就我们是灵生的，我们就是灵，我们是他的儿子，我们可以成为一灵，都是这就是我对这个方面的那个一些寻求跟大家分享一下。 刘，你说的意思哈，那个两个一体不是一回事儿吧？就第一个一体是physical，第二个觉得跟主不是 physical 啊，跟主没有说成为一灵， 成一灵， 成一灵， 成一灵， 成一灵， 这个话哈，这句话，你是问，说这个是不是二人成为一体这个哈？这句话它是引用创世纪的话来解释这个话， 对， 来 support 这句话，来 make point， 就是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创世纪这样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他成为一体是因为他的性关系导致他们成为一体。 问题是那个是耶稣是零，所以我们跟耶稣的连接是零，你的连接，所以成为一零。 嗯， 对，像毛真说的那个，这是一个比喻， 是更加的深刻，更加的持久，能够给我们完全的满足。 嗯， 就是我们既然有这个，为什么在创世纪里头，神要给亚当？ 对啊，他也神面对面的呀。 对啊，他有神，神是他的关系。 现在不面对面。 这个事情原来老师给我们一个命题哈，让我们思想亚当伊甸园和将来那个新天新地的区别。那么亚当当时的处境哈，和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里跟主耶稣，我们做他的心腹，他我们的新郎，我想他实际上我在想啊，亚当跟那个是不一样的，不是说他原来是就有一个完美的关系，他是因为他没有经过救赎。我不知道，我这个瞎说，我不说了，我觉得我说不清楚， 就更大， 我再想更大，我们可以 认为这个题目更大，认为有一个点，就是主还跟那个跟亚当有一个应许，叫做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那是神创造人的一个起初的灵魂里，所以呢，我是想，向前讲那个孤独感哈，我是觉得更像是现在的哈。 对， 是犯罪以后， 对， 犯罪以前呢，你说亚当有没有孤独感呢？我相信呢，那时候是完美的人啊，应该是没有啊那个。 但是不好呀，独居不好， 独居不好， 独居不好，那就是独居就不好。 对，那块的词汇是不是孤独，我就不知道了啊。 啊，我没有，我这孤独是我的引申哈，我说独居不好哈， 不好， 就说有个 独 居。 不好的那个地方的主是。确实是人和人需要交流嘛。不过我们这个很好的问题，我们可以查一下，看看那个就是说以后再寻求啊。我们可以读一下，就是说主创造完那个亚当以后，直接就说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还是造完夏娃才说的生养众多？ 没造夏娃就说了。然后第二章还是第一章就有。 我们到时候再找 在那个地方哈，而且第一章第二章那个还不能按照第二章不是有些话哈，不是在第一章的后面的， 所以是解释 第二章。那个我们可以做一个套费来查一下，小猫帮我们记一下这几个今天要查的哈。不是那个话哈，小猫关小记一下，就那句话哈，不一定是在时间上面，是在第二章的前面。 对，而且呢，那个确实是，神让亚当看了好多的那种，就是说给动物起名字，然后但亚当没有找到跟他自己相配的，没有找到，所以后来的时候有这样说，但是呢，当然这个大家去理解了，孤独感是不是为了解决孤独感？这个可以继续祷告。 对，二十七节小毛里跟他提的，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啊，所以他已经是 你 这 有女 的， 他 要是女的，他 那个 顺 序不完全特别 对， 但是造男造女之后他说什 么？所以造女的目的是要生养众多。不然怎么生 的？还要解决他独居不好的问题。 对，几个问题都一起解决。 对对对 对。 这 样的话就没有办法生养 了。啊，真是。啊不，神能使从石头里兴起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个没错。对。 我觉得有点。 真可以，真可以的啊！神可以的啊，神可以孤独变，我可以石头变成。那我来 rap 一下哈，我们今天讲的几个地方都，那首先呢，我们有个自由，说我们不在律法以下有个自由哈。那有些事情呢，我们就要知道我们绝对有绝对自由，不在神给我们条条框框，是我们用这个神在我们里面的灵，跟我们的心灵新的信息的灵在行事哈。所以我们知道有些事情呢是无关紧要的，都可以做哈，做不做的模糊。但有些事情，尤其是对自己身子上的这个事情是至关重要的，非常非常重要的哈。甚至我跟海旭我们俩交流的时候想到说是，说这个，那是交流，然后我想到的哈，就说，有一样罪非常非常大，是不可赦免的罪，亵渎圣灵哈，这个呢就 dangerously close， 因为圣灵住在我的里面，如果我去和娼妓联合，那我是不是干犯圣灵？哦，得罪自己的身体，那是圣灵在我的里边，就是 dangerously close 啊，所以这个一定要断步不可，要远避淫心哈。我们就这个是我们一定要知道的这点哈，在婚姻的事情上，在这个在性的事情上，一定是要称得上是被洗净了、称义了、称圣了哈。然后这个我们在这个我们又知道还有一点，实际上是要联想我们那个罗马书第七章里面讲到，我们这里有个屈死的身体，是我知道我们身体里有个屈死，有个律要让我犯罪，所以我们是知道的，又圣灵住在我们的里边，可是我们又有一个屈死的倾向，我们有一个 natural tendency to sin 啊，所以我们是有一个斗争在我们的心思有战，实际上在我们身体里有一个战争在进行啊，有圣灵，但是也有那个屈死的那个，在还没有复活那个身体，它有个屈死的那个倾向。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爱神，把这个克服了，就是荣耀主啊。他这个最后你看有个 point 说要荣耀主哈，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主。我看啊，跟这个话可以连在一起来看。那个最后那句话要在身子上连心主，可以远远的可以跟这句话回应，说身子不是为淫乱，乃是为主，为主的是为荣耀主。主也把他的荣耀与我们分享，所以主也是为我们的身子，我们也是为他。嗯 ，OK， 今天我要分享的内容基本上就这样，可以自由分享。 前五章讲完了的时候，在第六章有两个断乎不可。大家记得吗？在第六章的时候，罗马书有两个断乎不可。所以呢，真的是圣经中凡是讲到断乎不可的时候，它不是限制我们的自由，乃是告诉我们那些东西非常危险。就像当年在伊甸园，神对亚当说：“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必死。”不是限制他的自由。告诉 后果。 断乎不可避免，确实是非常非常不能轻忽的事情。 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下定心志，这事就容易。如果我们有点半推半就，那就非常的 是。 然后 我倒是看前上下文，我觉得就刚才，夏天和海雪也提了，你看十一节讲的是，并借着灵已经洗净成圣称义了，然后紧接着就讲，凡事都可以行，然后有没有艺术不受他的辖制，可是怎么后来就怎么在一直在讲这淫行？因为我觉得淫行这个淫乱是一个，好像对我想我相信就对我们所有人来讲，这不是个问题啊，就为什么他会就在这个时候啊？就前面已经洗净了，然后已经，然后又说凡事都可以行，不都？因为这个，常常这个淫乱在这个地方不重要，对，因为我想象是不重要的一个，好像一般人好像很看不出来的，就是一般就是说，因为我想是如果我们都知道了，那格林德教会的这些信徒应该也知道说淫乱是不应该做的，就是为什么在这时候不重要？我想可能是不是跟当时的这个背景有关，不知道大家怎么想这事。 熟悉， 因为我觉得这个 熟悉这个问题，那个熟悉一般都是有白光了， 是 熟悉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所以呢绝不是说这个问题呢是一个唯一 重要危险的一个罪哈。而是呢，哥林多教会前面也讲到了，他们已经那个都迷糊到什么地方了？就是说，有人收了自己的继母，甚至是连那什么，连那个外邦人都不会这么做的，但他们都做，但他们又觉得没什么关系。所以呢，保罗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确实是在这个花了很多篇幅，我是觉得是为了解决他们教会的需要的问题。 嗯。嗯， 不过这个话题的话，如果是在美国来讲的话，我觉得并不是不切题的，确实是很切题的。 对啊，可是我总想着说，对信主的人哈，应该好像不太一样。看来就是说好像还不是这样，是吧？哥林多教会讲，那保罗在那儿是吧？大家很讲了， 教导过， 也是圣灵都有很多恩赐的哈。可是就对这个问题，他就是没有一个比较深刻的认识，是不是？ 其实哥林多那个地方非常隐患的， 它 是一个港口，港口很多水手下船，有很多妓院的。对我来说，今天这个社会里面隐患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一个罪，并且呢，在教会里面很多人都不知道，很多教会的这些传道人也犯这个罪，只是不讲而已。OK， 那我就知道很多教会很多的传道人是因为这件事情跌倒。就传道人有几件事情最容易使传道人跌倒，一个淫乱，一个是财务啊，第三个就是争权。权柄，这个淫乱啊和贪污。是不是教外的人，教内的弟兄姐妹照样。今天在教会的离婚率是49%，教外是51%，你说有什么不同？只差2%而已。只是教会你不谈这个事情而已，一谈的话，很多污秽黑暗的事情在后面。那天主教里面也是，很多这个教皇也是陷在这个淫乱罪里面。只是被 covered up 不谈而已，所以这个非常的严重。 那他们如果继续这样下去不悔改，是不是就一心诚意也救了他们？ 这个神耶稣来审判，我们不能审判他们。 一心诚意的，那如果这些人他就是一直这个罪他不认的话，那说 那他真信吗？ 那我不知道。 所以这个就是真不真信的哈，那个雅各书说，那个没有信心，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你这个行为不会是让人灭亡，但是你真信吗？真信的人，你会去做这个持续的做吗？你会吗？大卫就像那谁说的很好，大卫不是知道了故意去做。大卫糊涂中做了以后的时候呢，然后呢，神能分辨是故意的还是，然后但是马上就悔改。而大卫的悔改真的是一个君王居然把那个东西写出歌曲来让人唱，自己写出来了让全国人唱， 51篇哈， 对，多，所以你想他的悔改是怎么样？就连那样有没有 consequence 呢？是有，律哈。这个律的东西是神定，都是圣洁的，是千万大家真的是碰了它没益处。我们且不说灭不灭亡，碰了它的时候绝没有益处。你要是愣 就 干死它， 啊， 没有益处。当然，我们是有聪明的人，知道神定这些东西呢，都是为了保护我们、爱我们。并不是律法都是良善的，并不是为了限制我们的自由。而我是觉得向前讲的，我是觉得非常好，讲这个东西讲得非常好，我们大家存在心里。当然了，奥秘的事儿我们不能全知道啊。但是呢，我们存在心里。反正我听了以后，我是觉得哇，感谢神。断乎不可的是，就是知道这是对我关乎很重要、很重要的。 我想问个问题哈，今天这几个经文好像指的更偏重在 physical 这方面哈，不能够明显。我记得在什么地方主耶稣说的，大概就是说有那种淫念，其实就是犯了奸淫。那个怎么能够？ 就是当我忘了在什么地方， 就是 应该知道，就是吧， 马太福音第五章， 就是 犯 了奸淫了。 对， 他说你看见的那个圣经里说，你看见妇女，一个男的看到妇女动了淫念，就是犯奸淫了。 黑人就得杀人一样，黑人就是杀人啊。 所以也可以就是用这一段来老化，然后 没有成为一体，对，那个还是有区别，没有成为。不过呢，老实说，那个主耶稣是因为神是个灵，他能从我们灵里就知道一切，但是我们人不知道啊，没做出来的时候别人是不知道，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呢，我们要从什么地方？其实呢，到身体这块儿，为什么说泡芙不可？已经都是很那个，就像说开花结果了。但是呢，要从什么种子阶段就开始要怎么样？我们信主的人不只是克制一种行为，而是说要从里边求圣灵充满我们、洁净我们，让这些东西都有保护。是那个是神的心意，但是这个哥林多教会为什么书信有限制？因为哥林多教会已经做到这种程度了，都不要说那个从淫念上说了，他们连这个东西都肆意的做，所以他就只能从这个角度讲说，你们已经到了一定程度了， 对， 你知道吗？身体上都跟属于像这种啊犯了， 其实一旦动了淫念以后就不圣洁。就没有办法跟神的灵合为一灵了，对，其实那就已经是犯罪，对， 影响。不能说那样一想的时候就断开了哈，这样不能这么说。 影响，对， 只是说那个东西你要小心了，就得要用耶稣的宝血洗净 回 来， 对， 不能够肆意的让它长。 对， 你肆意长了，有思想就到什么行为了。其实，在思想上要不小心的时候，一定慢慢的就会长到。因为圣经有一个律叫做人怎么思念，为人就会怎么样。你常思念这个东西，接受它。我还记得有一个，另外有一个那个牧师，牧师好像引用有一个话是说，你不能够防止鸟从你头上飞过，但是你不要让它在你头上筑窝。其实这个在每一天观念中，我是弟兄，我们知道，常常会受试探的，有这个念头崩就从你的思维中划过，但是你不能接纳它， 要拒绝它。 如果你要拒绝它的时候，它就飞过就完事了，没影响了。但是你一接纳它的时候，它就对你产生影响。 对， 然后呢你再往外弄的时候呢，你就费更大的功夫，所以真的 是 有这些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要警醒。 那就是说就像如果是基督徒谈恋爱的年轻人的话，就是说为什么不让同居，就是是不是也是跟这里有关系？ 是极有关系。我记得那谁有人讲的时候，他说第一点的时候，你没有正式立婚约的时候，你也不知道将来是不是结婚的时候， 就是 而你已经联合了， 就是 这个东西失去了， 麻烦了。就是、 第二点就是你铁定的要跟他结婚的时候，然后如果你要是婚前就同居了，这个对婚姻也产生很大的影响。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就像一个树还没有成熟，你就结出一个果子来， 就是 将来还会有很多的影响。 那也会也可以，是不是也亵渎圣灵了呢？他就是这个，因为我是指的基督徒的年轻，就是谈恋爱的呀。 身体是肯定被污秽了哈，就像向前说，我们不能定说这个就已经犯了，因为亵渎圣灵的罪是没有办法悔改的哈。那我们只能说，这年轻人糊涂了的话，污染了就是身体或者什么，是不是就没有回转的余地了？这个东西我们不能轻易这样下去的，但是呢，那绝对是伤害是很大的那如果他们真诚的那个所以 那肯定是在罪里了。 对对，肯定是在罪里，那肯定是罪，肯定对他们有伤害，绝对是没有益处。你比如说像哥林多教会这个收了继母的，保罗也没说他是亵渎了圣灵就不能再得救，他说要把他 的 教义中赶出去，让撒旦呢败坏他的身体，然后使他的灵魂能在主耶稣的时候得救。 对对对， 所以呢还是给他留 有 余地， 还是有 悔改这个还不是亵渎圣灵的罪，但是很危险， 很危险， 就是说非常危险。 对，海滨这个讲得很好，我想就是我们当中这些事情，就是我们都想不出来会有，但是说是我们在接我们的其他的人啊， 家里人啊朋友啊接触到的人对他们要有这个教导，知道说是我们是这样子的，不是说我们没有律法了我们就我们不在律法之下我们就怎么样了，是说这个是很清楚的哈。嗯， 而且 没有婚前辅导要把这个家庭 说对，有他们婚前如果能做婚前辅导的哈，其实我是觉得年轻人哈，如果结婚之前呢能有机会呢找到那种成熟的懂神的道又有爱心的这种辅导哈，不是随便找那是大有福气的。你像那个我们在那个像大学生团契那会儿的时候也希望就是赵传道也其实还在也在做这些，很好，我是觉得跟他们有一个陪他们走啊预备，其实还不只是这个东西，还有结婚，所以咱们都结过婚都知道那个还要遇到将来的挑战呢。性格上的挑战呢、婚姻中的 这边有位子，有没这边两个位子。 我就觉得婚姻真的是不容易，我是觉得两个罪人呢、住到一起实在是有很多挑战。 是咱们分组吗？ 小毛说提醒说要分组。 小毛是秘书长，小毛说了算。啊，对呀、我也在小毛秘书啊。 分组。 那会多长时间？ 大家不要忘记，就是9:45去接孩子，好吗？9:45接孩子。那小组结束10:30之前结束就行啊。10:30之前。然后呢，有需要服侍的呢，还可以单独的。